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节目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班都系阿笋哥坐喺度。 喂，大家好。 今日我哋讲一集论武功。 论武功。 咁啊，点解会勾起我哋一集论武功呢？话说我睇一条片啦，阿笋哥介绍我睇，就系讲呢个 港台嗰个节目。 港台呢个节目 叫做咩武术咩？ 咩武功啊？武术发源啊，定武术起源啊？ 诶，是但啦。 嗱，第二样嘢咧就系我想讲一集，就系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香港新闻苹果新闻 A12 版嘅梁挺指控梁挺控叶准毁榜削常。被指非咏春宗师叶问弟子，呢个世界上咧兴起一片功夫叶问热之后咧，叶问热之后咧，我话俾大家听，最终嘅目的都系为咗钱。屌啊！ 我近排因为我小弟喺中环翻工啊嘛， 系 一行个街里边见到一个油头粉面嘅僆仔，睇嚟佢都系仲可以健身嘅，即系大大只咁样啦。因为做运，即系你话真系去练功夫嗰啲咧，通 常好 unthink 稳定嘅钢身型啊， 唔会系嗰种身型嘅，即系佢系嗰啲完全系嗰啲健康 figure 嗰啲咧。跟住然后咧走过嚟，喂，叶问咏春咯，咁跟住然后派张单张俾我，跟住我零零口笑笑口咁啊走咗啦。即系你发现咧，即系商人真系犀利， 系 任何地方都系商机啊。 你睇今次葉問，即係葉都係啦。你發覺一樣嘢，佢哋點解啲師徒告來告去就係、是：喂，大佬，我正宗嘅話，你嚟嗰度學拳就收你錢啦。你想學多兩招，咪俾多啲錢咯。好簡單嘅一樣嘢嚟嘅就係打拳，即係你去拳館學嘢，你要打多兩式嘅，俾多啲錢；你要識多兩招嘅，俾多啲錢。嗱，但我哋今日喺港台上面睇呢個節目，咁叫功夫起源，好似功夫發源係咪啊？ 是但啦，總之講功夫啦，一講大家都知啦。 咁啊，功夫發源呢單嘢咁啊。我哋睇咗两个，一个就系讲 武当， 一个就武当吓。我好阿笋哥推荐我睇，我哋睇完真系好多嘢想讲。原来武术有一样嘢就第一佢哋同钱挂钩咗啦。你睇武当嗰啲就真系为揾食而揾食噶啦。但系少林真正嘅功夫原来唔系为揾食，真系系你内家嘅一个修行嚟噶、 嗯。 功夫唔讲求美观，亦都唔讲求呢、這个即系靓定唔靓。講求的是實用，講求的是修心，修你的內心。咁頭先我哋睇少林的功夫，佢真係表現咗你睇咩叫做內心的修為。佢喺對打嘅裏面，佢盡量係用個身體去撞開你，佢唔係要 KO 你，佢要你離開佢嘅即係範圍。我唔希望傷到人，亦都唔希望傷到自己。 其實頭先睇武當嗰集，佢都會有一個小片段係咁嘅，即係你見到阿歐錦棠咪進招嘅。進招嘅時候咧，佢話如果你係你第一下我就撞開你，如果你第二下再進攻嘅時候咧，咁就會打傷你嘅。咁你見到我諗武當都係冇咁衰嘅啦，都係一啲比較注重精神，即係注重修為，同埋喺練功裏邊，其實佢哋咧，你睇到佢哋唔係一啲哲學家嚟嘅，即係佢哋對呢方面嘅哲學咧，其實你聽佢嘅説話咧。其實是很虛的，你譬如說那個道長，他們說那個武當派就是35代傳人這樣，他說太極就是兩儀，兩儀就是黑和白，乾和油，快和慢，所以就是快和慢了，即是你看到他那個思考呢，其實很混亂的，因為為什麼太極是等於兩儀呢？兩儀又同光又同快慢有咩關係咧？咁其實只係一個，即係呢個全部都係啲比較式嚟嘅。呢、這個其實抽象啲講，唔係即係如果實際啲講咧，就係呢個佢哋嘅武功就係有兩種互相矛盾制衡嘅力量喺裏邊作用緊咯。咁但係咧，佢就係用一啲好大家都唔係好容易聽得明嘅説話咧、去講去展述呢件事。你見到佢個人係冇乜內涵嘅，但係老細係咁樣講嘅時候咧， 我咪咁講。 咁佢就用呢番説話，因為呢番説話有市場啊嘛，同埋呢一種咁嘅説話咧，係可以食到中國個 market 啊嘛。你話俾人聽，你最好就講一啲佢唔明嘅嘢、我近排想攻擊一個人咧，叫巴蘇爆，咁係香港一個攝影師嚟嘅。咁樣喺 鬼佬嚟㗎。 中國人嚟嘅， 姓包叫蘇包， 唔係叫包，佢英文名叫 Basil， 哦， 係叫 Basil 包。咁樣咧就做咗一個展覽喺國金啊，咁裏邊咧就係用呢個中國易經64卦啦，去配合咗一啲中國嘅牆壁啊， 即係佢咧就專影啲 Marco 咧，影嗰啲牆嗰啲紋理。 明白。 咁然後又將六十四卦擺落去咁樣。咁我就嗰日去到嘅時候，我就完全不明所以啦，我完全都諗唔到你點解會將呢兩樣嘢可以係有關係嘅，但係裏邊嗰個扣連係咪好緊密咧？你呢、這個易經咧係一種，因為以前啲人唔可以預知未來，對呢個自然世界有一種恐懼，於是乎咧衍生出嚟嘅一種占卦技術，即係其實係一種 騙術， 其實係一種其實安慰自己嘅諗法啦嚇。咁你話佢係咪內在有一定一個道理呢？都有可能係，即係你知道呢個世界好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去考究佢。 啱 咁我哋暫且當佢係真嘅先啦。咁但係呢，佢呢，佢首先呢，但係佢係點樣起源嘅呢？就係因為佢去大陸呢，走勻曬去唔同嘅地方，咁就影咗好多 texture， 即係好多紋理。佢唔知點樣用。 係，咁係。 咁佢呢就將呢、這個用呢個中國嘅易經呢嘅卦象，就印咗落去佢自己嗰啲文理嗰度，然後就賣俾啲有錢佬咯。咁然後咧，啲人仲覺得佢好高尚添。咁其實一啲都唔高尚。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其實都只不過係去揾而家食到中國市場。啲人對啲人離開，即係越係商業化嘅社會咧，對傳統嘅智慧一定係離得越開噶啦。即係譬如正如而家再冇人用呢個香爐灰沖水定經一樣啫。可能佢亦都有佢嘅功用噶喎。以前好似我阿哥話，啲病人如果佢驚嘅有問題嘅時候，都係俾啲甘油佢食噶啦。可能香爐灰都係有同樣嘅作用噶。不過而家你離開咗呢種傳統社會，呢種智慧就一定會失效啦。咁但係大家又會諗住啊，以前啲嘢都一定係有啲好嘢嘅。留咗咁多年，一定係有啲智慧啦。於是咧就去尋找翻嗰種智慧，於是嗰啲嘢變有價值咯。 明白。 我嗰日咪串佢咯，我咪話超你呢啲嘢咪賣俾有錢佬，我係當長子。Exactly 就係呢回事。我想講咁大段説話咧，就係、是。想講其實武當就係一回咁嘅事，佢哋係有一個即係用傳統嘅包裝，然後以打爛仔家嘅伎倆，然後咧去做生意咯。咁然後咧， 其實我講一句，即係一個嘅騙術，重新包裝過一樣。 係，即係佢講頭先嗰啲輕功咧，揾啲人喺個即係跪喺個地下度，跟住有條友咪話咁樣跑過去嘅。我要講清楚啲先，我哋嘅觀眾諗唔到嘅，有班人跪喺地下度， 好似跳呢個 over 咁樣樣， 係啦，咁但係就好多人連住咁樣嘅，咁然後咧， 佢只係跳上個背脊度，將一個背脊踩一個背脊之後跳上條樓梯度啫。 咁如果咧，其實咧，第一就係、是、你唔知道俾人踩嗰個人係承受幾多力量，係，其實你係唔會知道噶嘛。如果佢係承受嘅力量係好多嘅話，咁其實佢冇所謂輕功啦。 啱， 或者可能有兩條友斷咗個肋骨，但係唔出聲。 同埋你大家已經好少見真正嘅輕功啦，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想見真正嘅輕功咧，你見下走鬼檔咧，走嗰啲資陽三寶咧，我屌你老母熱英啊，輕功啊，內勁呢一身，嗰啲車一嚟喺度，佢老母我見喺個啊，捧住我滾油，嗱嗰鑊油滾噶嘛，第一時間佢會點做呢？將個鑊油閂撚咗，點擊淋到自己，第二樣將個好撚熱嘅蓋冚撚住，第三樣推撚住個鐵車走啊！哇，嗰種嘅犀利法，集合呢個武功大成啊！屌你老味！ 或者你其實講緊佢跳嗰高度呢、其實你係好似人哋平時衝馬路跳欄高少少啫嘛， 差唔多啫。屌你，呢啲真係騙術啦、啊！ 即係其實 唔係你聽我講，道教其實一個騙術嚟㗎，即係一個騙術嘅一種嚟㗎嘛。即係以前我買咗一本書叫做《古老中國騙術大全》，咁咧佢好講好多都係道教嘅騙術嘅，因為道教佛教嚟中國只係帶咗一個字空，第一個嚟傳教嘅係我哋叫做那個叫咩大師咧？睇下先唐代嘅 玄奘法師， 唔係釋摩釋摩求。 鸠摩字 啊，鸠摩字， 鸠摩字好似系呢个， 唔系鸠摩大师啊， 系咩 啊？鸠摩大师第一次嚟中国传教，佢带咗一个字空。我哋所有嘢都系嚟于虚空。咁我哋要悟就系因为我哋太多嘅即系凡尘肉体，我哋即系太多嘅形式去到规限我哋。即系佛系无相嘅，亦都系无色嘅。我哋。頭先武當嗰啲武功係有聲有色㗎，基本上超級難仔教。但係我哋睇翻少林嘅武學係無色無相嘅，即係佢哋嚟自嘅係身體裏邊嘅一個嘅語言嚟㗎。佢哋個流動性係好強，亦都係冇招式教你嘅，即係佢唔會頭先你見佢打交冇招式㗎， 即係真係好似流水一樣咁樣流出嚟，逼你埋牆角彈你走。即係佢哋嗰個最深嘅根源係咁樣嘅。 你見到頭先嗰個呢、這個 啊鳩摩羅薩啊，第一次 鳩摩羅薩 中國傳教嘅 嗰、那個第一個講武當咧 啊， 武當派其實點講咧又唔可以話睇佢唔起，好明顯係，但係佢已經係低層次到咧，因為其實咧中國武術咧，如果佢冇咗佢真正 嘅武德， 即係冇咗嗰種內，即係冇咗佢本身嗰種哲學內涵咧，我一陣再講少林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清晰講到點解會有一個哲學喺裏邊。其實佢同打爛仔架冇分別嘅， 係啱啊。 佢裏邊咧就係頭先佢強調搏擊啦、格鬥啦、劍擊啦、輕功啦。咁全部都係相敵自勝嘅一啲功夫嚟嘅，咁但係呢、這個並我諗唔會係一個宗教佢想追求嘅嘢咯。你會發現 除咗佢嗰個係嗰啲恐嚇啲嘅教會， 其實道教好得意嘅。你咧譬如話呢、這個以前其實道本身唔可以成為一個宗教，你點解無啦啦扮太上老君嘅啫？系咯，咁你原本應該係佢哋即係以前有一個人叫老子，老子佢原本咧就係喺楚國嘅一個圖書管理員，嚇，咁佢喺佢發現呢個楚國咧就唔想玩啦，於是係出關走佬嘅時候咧，就俾兩個兵仔捉住咗，咁嗰兩個兵仔知道佢係有道嘅人，咁咧就話可唔可以留翻幾啲文字，等我哋可以傳去後世，咁於是乎佢就寫低咗8000字嘅《道德經》，就留俾呢兩個兵仔。自此咧就《道德經》就會就留低咗喺呢個世界，咁佢就出關走咗啦。咁嗰個就係老子咯。咁自此啲人咧，其實最主要個可以講到嘅觀點就係、其實你盡量將你生活嘅事咧你都唔好咁上心，因為呢個世界冇乜嘢真係好值得你好緊張嘅。如果你呢個對諸事都唔緊張嘅時候咧，同埋佢哋會講養生。養生呢個觀點好緊要嘅，譬如話，當因為人咧嘅身體所有機能都係有限嘅，包括心跳，我哋可以瞓覺係咪？但我哋心係冇得 瞓 嘅。 咁 於是乎，如果你成日跑步或者成日跑短跑嘅話，咁你個心咪跳多咗咯。如果你本來有個 quota 嘅時候，會越跳越少啊嘛。所以佢哋講要劍，劍即係慳住使咁嘅意思。咁樣其實應該就唔係強調功夫呢個部分，係反而係強調靜坐同埋嗰種養生嘅功法咁樣，即係呢個係真係我諗係道家嗰種精神所演變出嚟嘅一啲日常生活嘅一啲方法嚟。而佢真正嗰種處世嘅態度就係冇乜嘢真係值得咁緊張咯。你發現嗰啲人咧，佢裏邊都好違反呢啲咁嘅觀點嘅。人生裏邊太多執著咧，反而嗰個就離開道家越嚟越遠。 同埋你頭先見到我哋睇條片啦，就係武當派嘅人好注重你點樣 KO 對方，但係佛教嘅人唔係，我哋唔係去打交，我哋唔好諗輸定贏，我哋將我哋嘅身心融合為喺我哋嘅武功裏面，將武功再禪修。咁你見到佢哋打功夫之前係去禪，即係去坐莊咁去坐禪。但係你見武當派唔係走去跑步，咁其實係兩個好唔同嘅。 呢、這個武當派去訓練係一種自由搏擊嘅訓練嚟㗎嘛。 啱。 呢、這個點會係練呢、這個即係、就是、練反應，練呢、這個？即係練一啲 內心修為嘅， 練一啲咁急速嘅拳法咧。 啱 咁所以我覺得係你睇兩個節目一齊睇嘅時候，因為我哋一睇太陽集，我哋睇完先睇少林，後睇武當，咁一比咗落去，你就見到喂呢、這個武當好明顯係一個揾錢嘅格局。 啱， 佢將一啲普羅大眾中意嘅嘢咧。其實如果你作為一個傳教的話咧，你不可以淨係傳授一些他喜歡的嘢，你要傳授埋一些他不喜歡的嘢，即係包括係佢你哋公司的 中心教義、 管理文化。 佢管理文化咪收錢咯，碌信卡嗰度屌你。 同埋譬如唔好穿櫃桶底啊，嗱老闆出去屌閪嘅時候唔好寫我報告度啊。喂，即係你要連個本公司的基本教義，你都要傳授埋俾佢噶嘛。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所謂道教其實由頭到尾咧都係一種 現實嘅運用， 其實係一種民間信仰嚟嘅。 哇！你真係講得好有涵養，民間信仰等同頭先嗰條爛仔，即係嗰個咩非正規搏擊，即係屌你老母落街打人，咪叫非正規搏擊咯？屌你！ 因為道家咧，其實佢原本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咁源於呢、這個同呢個老子嘅所謂道德經咧，其實咧相去甚遠嘅。點解咁講？ 但老子係咪佢哋嘅太上老君咧？即係。 佢自己咁係咁講啦，即係你將佢神化咗啫。咁但係咧，你留意咧，中國有幾次大型嘅搏鬥嘅，太平天国啦， 係 五斗米道啦，係漢朝嘅黃巾賊啦， 係 呢啲全部都百年教啦， 係 百年教作亂啦，全部都係用道家作為名義，以神打作為功 法。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咧，道家咧喺中國嘅歷史裏邊咧，不嬲都係扮演住呢個平民嘅革命組織㗎啦， 唔係話你講得真係有咁樣啦，擺到明三個字黑社會，你就話平民革命組織，筍哥，你個人對呢個道家思想都好有涵養喎。 你唔好咁講喎，如果你黑社會，你係黑社會係要有社會先做黑社會㗎嘛，係，佢哋而家係要打擊呢個政府， 佢唔係打擊政府，佢想同政府調位啊，大佬。 所以佢哋唔係黑社會啊， 係 佢哋。 佢仲衰過黑社會一半同。 你好似咩啫嘛？你好似啊，蔣介石咁樣，佢上到位，佢都係黑社會嚟㗎。 咁 但係佢上到位就唔黑社會啦，上到位就政府啦，係咪先？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哋係即係道家咧，喺我哋社會裏邊不嬲都係表現住一啲反抗組織咯，係即係反對黨嚟嘅，其實。咁咪有乜事嘅時候咧，屌咪神童咪上身咯，上身咪去踢友咯。 屌你老味，佢真係去死。 所以其實佢點解要學打爛仔交，亦都有佢嘅原 因。就係因為要你去死啊嘛，屌你。 咁但係你睇翻頭先咧呢個少林寺嗰集咧，即係我都建議我哋啲讀者去睇下。嗰集真係好值得睇喎。 佢叫你唔好去打交㗎。 係啊，佢係。 佢建議你第一唔好去打交。 佢一個大師兄講嘅個説話咧，實在令人哋嚇即係入曬心啊！佢話我嗰時候咧就落去同人哋結怨。 啊！佢練到一身好武功先，首先就落喺少林練一身好武功。 但係嗰時候真係冇辦法。 之後就同人結怨，咁樣落山咧就打到人哋鼻咧即咁，咁之後咧仇家找上門，斬撚咗佢老母一刀咧，就喺眉心個鼻哥窿都冇埋。咁咧點解佢唔夠人打？原因就係 人哋有槍。 呢個世界，你用武力，我屌你老母，你都未見過真正嘅暴力嘅細佬。 所以你睇到咧，佢即係其實你再好打，其實你都唔會同人哋戰鬥。但係你如果你睇嗰個建德法師咧，佢係一個，即係你覺得佢係一個係有佛法嘅，有佛法係意思係即係話佢係有一啲，即係佢係有一種，佢係某有一種開悟噶啦，已經佢明白咗一啲佛教嘅道理，佢係比較放得開嘅，佢做人係比較樂觀嘅，佢係透過鍛鍊，佢裏邊有一個部分我係覺得好敬佩嘅，就係佢知道去鍛鍊嘅時候咧，去降魔。降魔就是自己的心魔，你見他打嗰個武功出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是很收斂的，係呢、這個係處理緊自己的問題咯。所以我很欣賞他呢個部分咧，係即係仲有啲咁嘅人咯。 嗱，我哋喺呢一集裏邊，我哋喺少林寺一集睇好得意，佢哋咩叫做練功咧？嗱，我講翻啦，佢哋練功係坐地啦，去到耕田啦。咁但係喺武當山唔係喎，武當佢會教你咩咧？一啲嘅套路招式，佢不斷去提醒你十二套路啊，十二嘅招式不斷喺度練。但係喺少林寺，佢要你練嘅係咩咧？ 生活咯， 生活。我哋嘅武功係融入咗我哋嘅生活裏邊，唔同我哋打人嘅，即係佢哋愛嚟耕田啦，愛嚟修身啦。咁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嘅武學，真真正正嘅武德，唔係愛嚟決勝負，唔係愛嚟。一分鐘兩分鐘 KO 敵人，我哋喺做人上邊亦都係一樣。我哋好多人會識好多嘅知識，或者係明好多嘅道理，或者喺做人處世方面即係叻過人好多。但係通常啲人都好謙虛，一罐汽水得一半先同得響嘅啫。你唔信？你入一半綠豆落個汽水罐度，索索聲響，入滿咗唔響嘅，等於好多有錢人一樣。叻人亦都係一樣，好多有錢人你唔睇得出佢真正有錢嘅，即係佢亦都好平凡。但係好多有一半錢嘅人就唔撚係咁撚樣㗎啦！屌你老尾，有少少錢就哇阿支阿裝摩洛哥，屌你老尾！我想同大家講一句説話， 有時有啲人就話：，哇！如果我中撚咗六合彩啊，屌你老尾，我啊點控制筆錢？點控制筆錢？你錯啦！當你中咗六合彩，係筆錢控制你嘅，因為我哋窮慣啊嘛，就唔係你控制筆錢。 係，同埋 到時係筆錢想你點就點，唔係你想筆錢點就點。 同埋一諗到呢個社會有幾多個模式可以使錢啦？嗱，買樓啦， 係 買車啦， 係 玩女人啦， 係 食好嘢啦。 唔係啦，筍哥，當你一個人暴發嘅時候，嗱，我識得一個同事去講，佢話佢個親戚在二十幾年前中了一千萬六合彩，好多了那陣時。咁佢咧直頭講啊，哇！屌你老母約啲親戚出嚟，因為窮慣啊嘛，咁啊梗係要 show off 噶啦，約啲親戚出嚟食飯，你哋叫曬餸，啲餸嚟到之後，屌你老母點撚仲食得個肚倒撚曬佢，叫嗰啲乜星乜星嗰啲乜星班啊乜鮑魚咁撚樣，呢啲先係人食噶嘛咁。嗰啲錢就係咁樣樣，花喺自己嘅自尊。嗱，花喺自己嘅尊嚴身，即係佢覺得呢啲係尊嚴啊，呢啲係自尊，呢啲係面，呢啲係傲氣。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你真正喺社會上邊要同人格鬥，要喺呢個社會叢林上邊戰勝人哋，第一要戰勝自己。社會上邊好多人都可以叻過我哋嘅，知識可以好豐厚，亦都豐厚過我哋好多。如果一個人知識係真係好豐厚嘅話，都冇用，你打開互聯網佢更加叻過你。第二樣嘢，我哋要學嘅係謙卑，跌得起。 嗯， 我哋唔係話啊，係喎，喺一個層面裏面我哋識曬，我哋叻曬，我哋好個人係好有極限嘅，系統係好有限制嘅一樣嘢嚟噶。我哋有好多層面都係唔識，虛心啲去教導，虛心啲去求教。第三樣嘢就係我想講，穿梭機都爆兩鑊啦。嗱，穿梭機係民間啊，都唔係民間啊，集地球上邊最叻嘅智慧嘅科學家設計出嚟嘅，佢都有本事爆兩次。你話我哋人點可以唔錯？我哋都係一個系統嚟噶，都會有出錯嘅時候。出錯我哋跌得起，喺嗰笪地方即刻爬翻起身。同埋一樣嘢，我哋係勇於去面對錯誤，勇於去承認自己嘅不足，咁我哋先可以聰明。 我覺得最勁嗰點咧係阿法師話唔好傷害到人哋。亦都唔好傷害，唔係佢係唔係首先係首先唔好傷害到自己先，亦都唔好傷害到人哋。即係其實咧出嚟做嘢咧，有時即係大佬，即係大家打工兄弟姊妹都係揾啖飯食下嘢。但係咧第一個觀點咧最緊要嘅就係出嚟做嘢，盡量唔好傷害到自己。老闆屌你咪閃咯。跟住然後如果你太唔鋸咧，有時我都覺得好變態。我有琴日又遇到一個朋友。他話佢幫老細 set up 一間公司啦，日日都一點兩點瞓，但係佢之前生過 cancer 嘅，嚇，跟住生完 cancer 之後，人哋 哦係咪你位女同事啊？ 係啊係啊，跟住而家 set up 一間新嘅公司咁樣 啦，生 cancer 冇搞呢樣嘢。 咁然後佢話又係晚晚一兩點瞓咁樣，我心諗唔係，我直頭同佢講咯， 有錢都冇命使啦。 我話你不如唔好做啦，我話你其實佢唔需要錢嘅啦，佢住九龍塘。 咁做咗咩？ 佢想展現自己嘅才華咯。 唔使呢張電展現嘅，你冇一條命就以後展現。 係啊，咁我話喂，算啦，唔好做啦。其實俾你做咗又點啊？咁其實呢啲嘢慣運天嚟嘅啫。 啱。 係咯，你話人哋做得幾好嘅，都係人哋嘅事，係咪？你即係哪怕你覺得你對呢個世界真係有一丁點貢獻，嗰啲嘢都唔係好屬於你嘅。 係 啊，名係人哋嘅，嘢係你做咁樣，有咩謂咧嚇？咁然後，所以真係做事都好，就算咧老闆好好，你想為佢賣命，你都要保護自己先。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因為利用你嘅人實在太聰明。通常佢都會做幫你製造一個假嘅幻想。你要有啲夢想，你先會奮鬥啊嘛。你奮鬥嘅時候，你咪同佢賣命咯。咁但係其實自己最緊要。呢個要有保護自己嘅心。 因為我哋成日唔奮鬥，係咪因為看破咗咧？真係我覺得嗱，好老實講，我識你到而家。你變化好大，但係你日日見住我，梗係唔覺啦。你以前有一個雄心壯志，近呢幾年你看破咗，你已經少咗呢啲。 我都冇乜壯志啦，而家嗬。 係啊，即係等於我一樣啫嘛。即係大家可能我哋聽我哋嘅節目五年啦。咁我哋嘅節目其實有一樣嘢好大轉變嘅。我哋其實我當中感覺到，我唔知筍哥感唔感覺到，我哋看破咗塵世好多。嗱，第一。在頭先呢個節目，即係功夫尋源裏面，我哋去睇到一樣嘢，就係真正嘅武功係來自第一，我唔傷害到自己；第二，武功係混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我哋唔係打出一招一式，等於我哋喺寫字樓做嘢、辦公室裏面同人對戰，我哋唔需要擺出一招一式嘅，我哋唔需要用一啲好高嘅格鬥伎倆，我哋只係混喺我哋嘅生活裏面。你埋嚟，我撞開你。你再埋嚟，我擒拿住你；你再埋嚟，我按低你。 我鹹濕下你咁樣。 我哋係運用咗呢啲招式喺我哋嘅生活裏面。第二樣嘢，我哋運用我哋嘅生活裏面就係我哋真係看破咗金錢名利。嗱，我哋以前做呢個節目，可能真係為咗個人，或者真係有人聽。而家我哋唔會係真係 自己噏下嘅啫， 同埋我哋真係看破咗呢個世界好多嘢。嗱，金錢喺我哋嘅生活裏面過眼雲煙，權力喺我哋生活裏面更加流於空泛。我哋如果話眷戀住權力，眷戀住即係呢個金錢，去到付出自己嘅生命，好似你個即係嗰個朋友咁，等於頭先阿法師講一樣嘢。如果你練功練到氣馁氣喘嘅，練到傷曬，你練嚟 做乜嘢咧？ 啱啊！ 咁但係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唔好傷害人哋咧。呢個就一時時啦，即係有時我都係仲後生啊。 係 有時你見到人哋太笨柒，你真係想傷害下佢。 咁咪推開佢咯。 即係呢個你傷害下佢嘅時候，你有時會有啲快感。 唉，阿筍哥，你講呢番説話，我真係個人突然間感觸，我想講一單嘢。近排我認識咗一個銀行小姐，個名叫Cat 阿貓咁計啦，阿 Cat 係咪 Catherine 啊？ 唔係 Catherine， 咁咧阿貓咧，阿貓係點咧？佢對我嘅即係投入度好高啦。第一，第二，我哋出嚟見過面之後，佢成日就要黐黐纏纏啊，就成日約我去喂，不如去屌下閪啊，炒下嘢嗰啲。但係我都冇咁做到嗱。如果我覺得，因為佢樣 OK 噶，又有 make up 啊咁，即係打扮係裝潢 OK。 對嘢大唔大咧？ 好大對㗎真係。 係咩？ 係啊，咁咧佢成日就送一啲小禮物啊，咁啊嘘寒問暖啊嗰啲咁。但係我會做咩？推開佢。等於武功去到最後一個步驟，我唔想傷害到自己。嗱，呢個人埋身，佢可能會刺傷到佢，或者刺傷到我。佢太投入一段愛情嘅時候，佢可能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 係係係。 第二樣嘢，我推開佢，不斷去推開佢，但係推開嘅手法會有油，會有光，令到佢保持一個距離，唔希望同佢再有啲嘅打鬥。但係我亦都唔希望佢受傷嘅時候用一啲軟手段啦，譬如都好掛住你，但係就永遠唔見佢啊嗰啲咁。咁當你慢慢推開一個人嘅時候，佢同你嘅戰線拉長咗嘅時候，咁自然就會淡落嚟啊愛情嘅關係。但係點解我會咁做？但係佢以前分手嗰個男朋友唔係㗎，一有閪屌啊屌你老尾啊，攞閪都好一先啦。咁到即係呃佢嗰個，即係屌完閪之後覺得喂唔係好對路啊，自己有老婆喎，屌你老尾甩咗身咁。 哦，即係佢舊嗰個男朋友 應該係㗎啦，但係佢冇講嗱。咁我點解用呢招式？就因為已經睇透咗。講真一句。去肉體的發泄，我哋而家咁嘅年紀去買唔貴，即係講真一句啊！你帶上嚟屋企屌閪嘅話，屌佢唔走，你又麻撚煩啫！你帶佢去酒店嘅話，六七百蚊，我不如屌你老尾400蚊包埋房專業，屌你老尾又吹又掂，屌你老尾打飛機打到手軟都同你打，哇唔係喎，你好撚勁，擺明唔勁啦，屌你老尾！即係去到 有心靈嘅安慰， 啱啊！去到呢個階段已經係做呢啲嘢，即係你埋身，我咪推開你，拱開你，就唔係話再低層次啲，喂食啊算算，即係唔好理啊！屌你老尾有食唔食啊最大惡極，但係好多人都抱住咁嘅心態，而家係社會做事仲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但係我想同大家聽眾講一樣嘢就係、是，希望大家喺職場或者生命上面盡量放開一啲。阿筍哥講得啱，呢、這個世界冇乜係最緊要嘅。即係有好多嘢你唔做都 OK 㗎，但係唔做工嘅當然唔 OK 啦。 有時都會好嬲嘅，即係譬如話有時你喺拍檔咧，因為即係好似踢波咁樣，踢波要大家交波先可以射入籠啊嘛。一係就唔交波，一係就交親都失。即係你有時咧，你去最撚憤怒咧，就係冇咗嗰種合拍性啊。即係我想射個波俾你，然後你接得住，然後又可以射翻俾我，咁樣先至有拍檔啊嘛。咁但係你譬如話一間公司人就已經唔係你揀啦，老闆可能有時貪平請埋一笨尺翻嚟，你轉播唔轉播，交波唔交波咁樣嚇，要轉播嗰啲係咩上身，要咩上身嗰啲係轉播，你係咁噶啦，即係有時又扮到自己好撚慘咁樣啦，我都唔係話幫你唔到啊，即係因為你太笨柒啦，你就咁有時大家悟性太爭太遠嘅時候咧，我唯一處理嘅方法就係我唔交你嚟，咁但係咧。你變咗，你知啦，而家啲細公司話大企都係細啊，嚇嚟嚟去去，屌尾公司係幾間人啊，得幾個咁樣，咁你變咗話你唔揀佢，仲可以揀邊個咧？咁所以點咧？譬如我之前啱啱接到張北京嘅訂單，佢話要幾個鐘之後幫我 send 啲 equipment 去佢嗰個地方，喺北京西邊嘅，我話冇，唔做咯，唔做第一我就冇蝕底嘅，公司賺少啲錢啫，咁但係我唔會傷害到個攝影師。亦都唔會傷害到我自己。 即係我做咗呢有機會錯，點解？因為嗰個人做嘢唔得啊嘛， 唔交代啊嘛。 係啊，咁如果我但我唔做咧，我肯定啱。 啱， 係咪先？咁我有時覺得，誒啲嘢人哋嘅，咁咪睇開啲咯。 啱啊！ 佢揾唔到錢，佢到一個臨界點，佢就會炒我噶啦。 啱啊！同埋一樣嘢，佢請一個唔好嘅夥計，佢當然要承擔呢咁嘅責任啦。 係啊 ，exactly。咁樣我就會覺得，其實唔好傷害到人，呢樣都幾難嘅，因為喺個即係喺工喺職場上邊咧，你好難唔同人哋合作，因為通常 project 太大人太少，你一定要交波俾人，同埋你唔可以，同埋你長時間去面對工作嘅時候，你壓力都好高噶嘛。你唔係交下波嘅時候，你咪好辛苦係咪？係。咁長期可以面對壓力咧，通常都係啲人比較低層次嘅，因為佢哋面對壓力少嘛，每日都係少少，或者佢唔上心嘅時候，咁佢啲嘢亦都唔會做得好，所以佢哋會喺下邊咯。你喺上面嘅時候，你認真咧，你每日將件事擺喺個心裏邊咧，長時間你都會有一種壓力喺裏邊啊嘛。所以你如果同呢啲人一齊做嘢咧，你就掉緊死。 茱莉亞尼講過一句説話，當完紐約嘅市長，咁啊911之後佢就即係當紅炸子雞咧。佢話真正嘅領袖，佢講多句説話：如果你嘅下屬做嘢唔交代，第一，你要預咗；如果你嘅下屬做嘢交代，佢唔係你嘅下屬，佢係你個位嘅人，即係你已經俾佢換咗位置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做嘢嘅時候要放多啲平常心。Plan A 唔得有 Plan B， 交波唔掂，俾你甩咗嘅時候有 Plan C 上 ，Plan C 唔得有 Plan D， 不斷去到磨練自己，咁你先至會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領袖。嗱，茱莉亞尼呢番説我開頭都唔明嘅，我開頭都覺得屌你老咩，你個撚樣鳩噏二四六，到我真係出嚟做生意或者處理一啲問題自己處理唔到嘅時候，佢一番説話令到我真係茅塞頓開。我哋有時諗嘢嘅時候就係因為我哋諗得太片面。交波嘅時候，你真係諗住佢食到糊嘅，咁你先會交個波俾佢噶嘛？咁你又諗住我會食到糊，我先會踢個波。原來一個世界好多嘅即係可能性可以去做。 我有一日同阿前一排同呢個你知道我哋有幾個拍檔啊，阿窮爺 係， 同阿老基 係，阿老基真係 同阿老爺同老基大家坐埋一齊去夜晚去咗個大排檔度吹水 係。 唉，我哋都好感嘆，即係做樣講緊都十幾年啦。係，有時真係話想揾啲可靠嘅拍檔。 係， 揾唔到啊！ 冇㗎，冇㗎，呢個世界 佢都係 call 嚟 call 去，都係我哋自己幾條友咁樣啦。咁有啲拍檔係揾到嘅，但係佢未必同你真係咁合拍咁樣。咁樣都慨嘆啊，點解咧？係咪我哋嘅人衰咧？係咪我哋俾嘅錢唔夠咧？一唔係係個係個即係可能冇咗嗰種咁多年一齊合作嗰種磨合嗰種感覺啊！ 我唔係咁睇啊，筍哥。當年我都有拍嘢，拍嘢嘅時候最罩嘅係邊啲咧？遇到阿豪哥嗰啲咁嘅人渣， 我哋叫開名仆街嘅。 唔緊要，佢唔聽。 Oyster 哥 ，Oyster 哥遇到嗰啲真係仆街。我話俾你聽，最好遇到邊個咧？阿超哥，阿Super 哥真係一樣嘢。嗱，我哋拍嘢最緊要揾咩同志？ 係啊， 佢哋真係共同有一個志向去做一件事，但係超哥未必是同你是同志，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好，任何 project 他如果有份参与，他如果有份参与，他不参与他告诉你我不喜欢我不参与，他有份参与他真的尽力去做好自己的位置，那这个才是一个你值得尊重的拍档。 你说以前呢很多即是现在你譬如说有时候 找些小孩做东西，如果你给了钱你都不能懂得动的，即係仲衰過咧，你好似翻大陸咁樣咧，俾緊錢賄賂人哋嘅時候，人哋唔做嘢。 啱啊！ 哇，你咪真係慶撚到咧！ 而家啲僆仔係咁 嘅。所以點解咧？有時唔係話，即係就算係我哋自己啊，去到呢年代咧，其實冇人俾機會我哋噶嘛。係。即係點樣？我哋已經去到一個唔係可以好撚好，唔係好好可以出錯嘅時代㗎啦嘛。 係。 以前你錯咗冇所謂咯，我大把錢咪再試咯。 啱。 而家冇呢支歌仔唱。 啱啊！啱啊！ 咁於是乎，我哋一定係比下面嗰啲後生仔個容錯度亦都有再少長 嘅， 唔錯得咯， 係 唔錯得就係唔錯得，點解啊？因為 資源容許唔到， 因為我都冇得錯，你點解得錯 啊？資源容許唔到，我哋錯誤啊！ 即係一可一係就俾啲好簡單嘅你。 係 咁於是乎，有時話啊，你話想唔傷害下佢哋啊，其實都幾困難嘅喎。 係 不過而家就唔同啦，即係第一冇信心嘅唔做咯。 係。 覺得你冇我冇唔可靠，我寧願揾個貴啲嘅啦。咁始終都有幾個兄弟仲係信得過噶嘛。咁咪揾佢哋做咯。咁不過你要個成本高咗啫嘛。即係我會覺得其實路有好多種行法嘅。 揀一條自己舒服嘅咯，因為反正你其實可能嗰日賺到1000蚊，賺死1000蚊，其實1000蚊又買到啲咩？ 我講樣嘢俾你聽啊，筍哥，喺呢行好得意，咁我哋以前嗰輩護士啊，你問你阿哥我知，你阿哥同你阿哥普通科咧，一定知抽血冇人教，冇人會教你點抽血 嘅。咁撚神奇？ 你問你阿哥 嚇， 你問你阿嫂，冇人教抽血，都係自己再問人。慢慢問啲前輩攞翻嚟嘅經驗，到而家新一輩好多僆仔，一啲新入職嘅，成日有一樣嘢想做嘅就係、是、我要點先可以抽到血，點先可以做？我話俾你聽，當年我哋點練咧？我抽血嘅時候只係用右手，一隻手可以做曬。點解？原因就是我隻左手去嚟練習，攞自己嘅左手嚟練習，所以你咪用右手可以抽到。点解而家细路成日都讲啊？系、啊、我冇人教我啊！呢啲唔识，冇人教自己练。你自己都唔去练习，唔经过一个艰苦痛苦嘅过程，笃自己嘅手啊，梗系痛啦！咁多人只手肯俾你笃咩？以前你试下笃落病人只手度，你个上司屌捻到你塌皮啊！喂，屌你老母，你识唔识噶？你冇乱咁笃，我屌你老母！即系真系会咁讲。咁你唯有练习嘅系得咩咧？你自己隻左手，咁你又唔肯犧牲，亦都唔去練習嘅話，你梗係成世都唔識啦。唔係要有人俾機會，有啲機會你自己爭取。咁我呢番説話係想講俾而家新入職一代嘅護士聽，冇教嘅呢啲，亦都好少人教。你要練，你自己有兩隻手，你有一隻手係騰空得出嚟。咁點解你唔攞自己隻手去練咧？ 又咁講，如果拎吉落自己嘅手嗰度，係放心嘅話，你就放心吉落人隻手度咯。 啱。 你如果連吉落自己嘅手都冇信心嘅時候，你就其實唔應該吉落。 但係而家好多人好唔負責任噶嘛，乜都為人練噶嘛，即係錯啊，梗要錯人哋，唔係錯自己噶嘛。 係，你將個成本永遠擺喺人哋度，咁啊唔啱嘅。 啱，而家好多人都係咁。 你要揾咗嚿食，你就要付出啲成本㗎啦嚇。 啱啊，屌！而家好多人都係咁撚樣啊。 好，我哋呢集差唔多啦。 好啊，拜拜。